在甘肃河西走廊西端的茫茫戈壁滩上，有一个荒无人烟的地方，叫加边沟。那里曾是一批右派分子的流放地。上世纪六十年代初，那里的3000多名被押右派一个个病饿而死，最终仅数百人生还。多年以后，一个作家找到了那些幸存者，倾听他们的回忆，记录他们的过去。于是一段早已被人遗忘却触目惊心的往事呈现在了人们的眼前。请听长篇系列纪实作品《加边沟纪事》，作者杨显慧，由花城出版社出版，播讲聂梅、吕鹏。 进入1960年之后，于清风家里也很少寄食物了，因为全国都进入了困难时期。最为寒冷的1月和2月，他们食的粪不够多，因为担着粪筐出去，不到半个钟头，身体就被寒风刮透了。每当加边沟的汽车来拉粪的前两天，他们就跑出去偷粪，偷公共厕所的粪便，以便凑够一车粪。3月中旬的一天，估计又要来汽车了，他们三个人又出去偷粪。陈玉明去的是大十字西南角的家属区。嘉峪关的公共厕所后边的粪池大都是有围墙有门的，钥匙都在嘉峪关公社拉粪的社员手里，但是这个厕所的围墙不知为什么倾倒了一截，有一个豁口。他从豁口进去，把粪筐放在粪池边，然后就跳进粪池，站在围墙倾倒后掉下去的一块砖柱上，把粪叉捅到池底捞大粪。如果听到厕所里有脚步声，他就停止捞粪，静静地站着，免得惊动解手的人造成尴尬。这一天他捞了很多的粪便，粪筐快要装满了，正好这时候有人进了厕所，他听见了脚步声，就决定结束捞粪。以往他把粪叉子扔到外边以后，双手按住池沿往上一跳，身体就能窜上池沿。可是这一天他往上一跳，胳膊却没能撑起身体来，身体又掉了下去，双脚差一点掉进溪汤子里。他心里惊了一下，咦，怎么没上去？他认为这是自己的大意造成的，就重新扶着池沿，双腿用足力气又跳了一下，结果仍然没上来。这时候他的心里突然就明白了，是自己的身体太过虚弱了。他静静地站着休息，想攒足精力，然后再努把力跳出粪池。然而就在他站在粪坑里目光呆呆地看着粪池的时候，突然有人喊了一声， 嘿，你在这儿干嘛？ 他调转头看看，是个年轻的小伙子站在墙壁的豁口处看他。他回了一句，我是拾粪的。小伙子说， 拾粪的？你是拾粪的，你怎么不拾粪，站在那往里看？ 他听了这话，脑子嗡的一声响，脸立刻就羞红了。原来小伙子把他当成坏人了。他急忙解释，我是捞粪捞累了，站着休息一下。小伙子嗓门更大了， 休息？休息个屁！你休息也不找个地方去，跑到这儿来休息，这是你休息的地方吗？ 陈玉明说， 哎，小伙子，你怎么随便骂人呢？ 那小伙子更来气了， 骂你，我还要打你个臭流氓呢。 那小伙子一步跳过残垣，抬腿就向他头上踢过来，他吓了一跳，身子往粪池里一蹲，这才躲过了那一脚，然后就很尖利地叫起来， 哎，你怎么打人呢？你怎么打人呢？ 他大声叫的目的是引起别人的关注，结果还真有一个老人和一个年轻的妇女从厕所的两边绕过来，问那小伙子出什么事了。小伙子气呼呼地说， 你们看这个流氓，他趴在这儿看人解手。 陈玉明慌忙解释，不是不是，我是识大粪的。小伙子说， 有你那么识大粪的吗？我在厕所里解手，听见后面有动静，走过来看，亲眼看见你站在那儿半天都不动弹，眼睛往里边看。 那女人也说，我也听见有动静。陈玉明说，我真的是识大粪的，我的身体虚得很，捞完了粪没有力量爬上来了。那小伙子说， 王大爷，你听你听，你信他说的话吗？那么个坑，他说他上不来。 陈玉明说，真的，老大爷，我真的是身体虚弱上不来了。那个老大爷可能觉得事情蹊跷，走近了两步问道，你是哪儿的人呐？听你口音不是本地人呐，你怎么会识大粪呢？陈玉明看事情已经闹得不可开交了，很是尴尬，就详细叙述了自己是加边沟的右派，领导派出来积肥的，就住在五一俱乐部东边的烽火台下的窑洞里。老人听完了他的叙述，就说， 小伙子，别打他，别打他，哎，可怜兮兮的，你给拉上来吧。 但是小伙子哼了一声，说了句，我才不管，吐口唾沫走了。那个女人也转身走了，还是这位老人迈过残壁来，伸手把他从粪池里拉了上来。他连声说谢谢，谢谢老大爷。老人又问，你怎么连这么个坑都上不来呢？陈玉明说，不瞒你说，老大爷，我是饿垮了，吃不饱。老人听他说挨饿的情况，抿着嘴唇摇了摇头，后来说，哎，来吧，你到我家来。老人把他领到了家门口，端出两碗玉米面倒在他的帽子里，说，回去烙块饼吃吧。这天晚上临睡觉的时候，陈玉明两手摸着双腿，怔了好久，然后说，我的腿肿了。 加边沟是一个地名，也是一起政治事件，更是一段无法想象的右派苦难史。它位于甘肃省酒泉市巴丹吉林沙漠的边缘。1957年10月至1960年底，近3000名右派分子被关押在这里的劳改农场劳动改造。短短3年间，右派们在吃尽一切能吃的和不能吃的之后，只剩下300-400人。1960年11月，中央派出调查组纠正极左路线，开展抢救人命工作。1961年1月，幸存者才得以陆续遣返原籍。长篇纪实作品《加边沟纪事》正在播出。 五月初的日子，在嘉峪关，只要穿件绒衣就可以了。但是陈玉明还穿着破棉袄。这是他在公安厅工作时发的棉袄，那种部队的黄棉袄。他之所以到了这种时候还穿着棉袄，一是这件棉袄已经很旧，不那么热；二则粪不好拾了，走的路越来越远，真要是变天来点风啊雨啊，也可以抵御一下寒冷。 这天，陈玉明走到火车站来了。每过一个星期，他就顺着南马路往南走，穿过兰新公路，往火车站方向拾一趟粪。去的时候从西边走，拾路边上行人们排泄的粪便，回来走东边。从市中心到火车站大约四五公里，一个星期一趟，几乎能够拾两筐大粪。每次到了火车站，他都要穿过铁路，到车站的南边去走上一圈，因为那边正在建设支线，有很多铁路工人在筑路基铺铁轨，而那边没有厕所，枕木堆和沙石料的后边就是他们解手的处所。那时候的嘉峪关车站还不完备，出站口也没有人查票，只要走上一个小斜坡就可以进入车站。这天陈玉明刚刚走到斜坡的地方，一大群下车的旅客走出来了。他知道自己又脏又臭，讨人嫌，所以就把粪筐放下来休息，给旅客让道。可是不知怎么的，有一个旅客走过他面前时突然站住了。陈玉明原先是看着别的方向的，他不愿意把自己的面孔正对着出站的旅客，他只是用眼睛的余光看见有个人站在了他身旁，并且有点奇怪的是，那个人站住就不动了，看着他。他心里觉到了蹊跷，扭过脸看了一眼，心就抖得跳了一下。这是一张很熟悉的脸，是自己在公安局工作时的同事。立刻他就想扭过脸去装作不认识，可那个人却问他，你是陈玉明吧？他有点尴尬，说，哟，你是麻？ 对，我是麻建斌呢，你认不出来了吗？ 哦，哦，对，想起来了，哎呀，我看着面熟，可不敢认。你怎么到这儿来了？ 我调到嘉峪关好几年了，就是你调劳改局的第二年。老陈，你怎么成这个样子了？ 陈玉明尴尬的一笑，哼，哪个样子啊？你看我是哪个样子？老麻，我成了右派了。 什么？你成了右派了？什么时候？ 麻建斌一脸的惊骇。陈玉明说，1957年嘛，你不知道吗？ 我哪知道啊，九刚一上马我就调到嘉峪关来了。那你这是怎么回事嘛？这筐子， 哎，老麻呀，一言难尽。我在劳改局成了右派，然后送到嘉边沟，现在领导把我们派出来拾粪。 你就在嘉峪关拾粪吗？ 啊，在嘉峪关拾粪。你呢？你在公安局？ 啊，我在公安局。 你升官了吧？怎么样，当官了？ 嗨，什么官呀，就是个副局长嘛。 麻建斌的脸始终处在一种惊愕的状态当中，说出当副局长的话，他似乎有点不好意思。陈玉明明白，老同事怕刺激他，但是老同事没想到的是，他的谦虚使得陈玉明更是尴尬和羞愧。陈玉明突然拿起扁担说，老麻，你快去坐车吧，一会儿公交车走了，我也要拾粪去了。 哦哦，对对对，我是要坐公交车，可是可是。 麻建斌突然忙乱起来了，他的手在胸前的制服口袋里摸着， 又在其他的口袋里摸来摸去，然后把一沓人民币递了过来。他结结巴巴地说：“老陈，我出差把钱都花光了，手头就这几十块钱，你先拿着用，有时间你到我那儿去，我再给你拿些。”马建斌的手碰到了陈玉明的手，但是陈玉明像是被烫了一下，把手躲开了。老马，我拿你的钱干什么？他一弯腰，担起粪筐就想走，但是马建斌一把拉住了他的扁担，嚷叫一般地说：“老哥，你这是干什么？你要是这样走了，就太看不起老弟了。”但是陈玉明拿定了主意，不要他的钱。他说：“老马，你这是可怜我。”陈玉明把马建斌的手掰开了。马建斌看他真不要钱，便啧啧地搓牙花，说：“哎呀，你这个人呐，哎呀，你还是和从前一样耿直啊！哎，算了算了，钱我就装上了。不过，老哥，你要答应我一句话，这两天你一定要到我那儿去一趟。”陈玉明被马建斌的诚心感动了，他说：“好，我去，我一定找你去，有时间我就去。”其实，陈玉明并不想去见马建斌，他嫌丢人。马建斌是1952年从部队转业到公安厅的老兵。当时他在二处专案组办案，马建斌当了2年他的助手。现在他成了右派，而马建斌却当了嘉峪关市的公安局副局长，相差悬殊。他自觉没脸去见马建斌。但是过了一段时间，他又不得不改变想法。自从来到嘉峪关积肥以来，人们的粮食总不够吃，每个月都有缺口，基本上每个月都要断上1-2天的粮食。以往断粮，三个人总能凑点粮票钱，或者是把捡来的破烂卖掉，买点吃的对付过去。可是，到了6月底，发生大的危机了。他们断了4天粮。这个时候，他们都已经两手空空，一无所有，平时捡的垃圾也是随捡随卖随吃了。断粮的第一天，他们从垃圾堆上捡菜叶煮着吃，还拾了一趟粪。第二天早晨起床，于清风和张家骥如同商量好的一样，跑到垃圾堆上找吃的去了。陈玉明犯难了，饿着肚子拾不了粪，可不拾粪，汽车来了拉什么呀？说不定就拾不成粪了，领导一生气，大家就得打道回府了。下大田吧，叫管教干部吼着骂着去吧，在人家的眼皮子底下干活去吧。他想来想去，决定去找马建斌，找他要点粮食或者钱。他担着粪筐出了门。嘉峪关市政府办公楼设在西马路上，离大十字很近的地方。公安局也在同一栋楼里。他担着粪筐到了门口，把粪筐放在马路边上，然后对站岗的警察说：“我找一下公安局的马建斌。”警察看他破烂的穿着，就问：“你找马局长干什么？”“我是他的朋友，找他有点私事。”“马局长出去了。”“那什么时候回来呀？”“中午下班之前，你再来看看吧。” 这个时候才8:30钟，陈玉明决定先去拾一趟粪。他担着粪筐从市政府办公楼和酒缸招待所之间穿过去，沿着建筑物的墙根往西走，拾粪。他走出去很远，拾了半筐粪，又绕到西马路，看看太阳，也就才10点钟左右。他想再去公安局看看麻建斌回来没有。不料他刚刚走到酒缸医院的大门口，正好和一位抱着孩子走出来的女人相遇。那个女人喊他：“大哥，帮个忙行不行？”他看见那女人哭得眼睛红红的，就问：“你要我帮什么忙？”那女人说：“我的孩子没了，请你帮我埋掉行不行？”这时候他才注意到那女人怀里抱着个孩子，小棉被包得严严实实的。他的心突然一动，这不是瞌睡碰到枕头了吗？他说：“行啊，只要你给钱就行。”女人说：“行，我给你钱。”“那你给多少钱？”“30行吗？”陈玉明心里惊了一下，30块钱，天哪，我帮他埋掉一个小孩子，他就要给我30块钱。就在他一怔的功夫，女人以为他嫌少，又说：“50，我给你50块钱还不行吗？大哥，你就帮帮我吧，我就这点钱了，我的钱都交了医疗费了。”陈玉明立即回答说：“行。”看他同意了，那个女人把孩子交到他手里，然后掏钱给他，接过钱装在口袋里，他又在怀里倒了一下孩子。孩子很轻，抱在怀里简直就像棉花包一样轻，他估计是个婴儿，心里禁不住一阵悲哀。他问了一句：“孩子得的什么病啊？”“ 哦，肺炎。”“怎么，你害怕传染吗？”“这不传染的，真的不传染，是感冒引起的肺炎。”“ 啊，不不不，我不是怕传染，我只是问一声。哎，这才多大个孩子呀，这就……” 听了这话，女人哇的一声哭起来：“ 才20天呢，这孩子才20天呢。” 女人一哭，陈玉明心酸得厉害，就劝女人不要哭，然后说：“ 好了，那我就埋去了。” 说完，他抱着孩子离开了女人。可是走了几步，却觉得身后跟着一个人，扭过脸看看，是那个女人。他惊奇地说：“ 你跟着我干什么？” 女人说：“ 我看你埋到哪儿去，埋得好不好？”“ 哎，大姐呀，你看这干什么呀？一个小月娃子，我给你埋掉就行了，你跟着去干什么？以后你还上坟去吗？”“ 我怕你埋不好。”“ 这你就放心吧，我拿了你的钱，就一定把事情办好。要是办不好，我不是对不住你吗？你把我看成啥人了？”“ 那你打算埋哪儿去？”“ 我埋那边沙滩上去，那边你看行吗？” 女人点了点头，陈玉明就抱着孩子往西走。马路边的房子并不多，不一会儿就走完了。这时他站住回头看了一眼，那女人还在人行道上站着。